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麦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啊，好感谢各位啊嘅陆续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咧啊，就四面起火。咁啊，中国大陆咧啊，嗰啲简体字嘅社交媒体咧，就一啲都唔会放过转载啊啊香港嘅经济嘅坏消息嘅。嗱，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咧，喺7月14日就有一篇啊文章。就是嚴正指出在銅鑼灣這一區總共有54間麵包鋪是內卷，大陸的微信就立刻有一篇文章是全國通傳，就和幫手是唱衰埋啦，所以特區政府咧，如果你話就表每一篇啊，嚴正指出你中國香港特區經濟啊狀況惡劣嘅事實嚟到咧發動反駁咧，我睇你啊要加多100億啊，嗰個財政預算先反駁得到係咪？因為咧冇人唱你已經夠衰啊！嗱，點解呢一段新聞咧，我覺得特別值得留意咧？呢個事實啊，就係咧呢個信報財經新聞就銅鑼灣地區。54间面包店咧面临内卷，咁啊曾经盛极一时啊，呢啲咁嘅有法国同埋欧洲高等风味嘅面包铺头咧，就本来咧喺动态清零结束之后咧，就陆续开业，谂住咧系将香港嘅中产阶级消费品味系提升嘅。嗱，香港人系好中意食。咁你話如果淨係排隊排嚟排去咧，都係買嗰啲咁嘅新鮮出爐嘅菠蘿包啊、雞尾包啊嗰種咧，就已經咧係屬於上一代嘅嘢，係嘛？蛋撻王啊，新鮮出爐嘅嗰啲火腿蛋包啊，好似香港灣仔啊、彈島咖啡廳啊，係嘛？或者以前嗰啲美而廉啊，嗱呢啲係屬於阿嫲或者老豆童年嘅時候咧，哇聞到一陣咧好香啊嚇嘅麵包焗味，但係而家已經唔同啦，新一代啊，本來啊，直到2019年之前咧，新一代嘅香港年輕人同埋中產就幫襯有歐洲風味嘅麵包。因为咧喺过去一个10年8載咧，系来自法国、瑞士、意大利啊，好多嘅厨师咧喺香港咧系生根，就将咧欧洲风味嘅，譬如法国嘅面包，吓意大利嘅真正口味嘅意大利粉咧，系带咗入嚟。咁咧就香港有一班处于上层嘅人士系嘛，就咧趋之若鹜，就好中意帮衬。风气之下咧，就有好多带有法文名。同埋英文名嘅係洋味嘅麵包店，就已經唔係彈刀咖啡室或者嗰啲乜記乜記啦，係嘛？嗱，藝人唐詩詠咧就開咗間33 Qbread， 另外咧日本男神木村拓哉咧亦都推介咗間叫 Tuffle Bakery， 咁本來咧都喺香港咧做得好好地地嘅，咁啊信報咧就訪問咗一間人氣嘅麵包店叫 Ivan。他創辦嗰間麵包鋪叫 Bread of Life， 他話咧7個月以來啊，就已經間鋪頭入不敷支，就咧多得啦呢個中國香港特區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啊嗰、那個叫芝打會上市啊嗰、那個咧啊歌頌完你經濟好嗰個中聯辦啊頭已經走咗啦，面對咧就係、好似 Ivan 呢啲人。就是而家開啲麵包店啊，嗰個生產啊，同埋嗰個經營困難。嗱，胎喺銅鑼灣呢一間叫做 Bread of Life， 就真正嘅生命麵包啊，唔係青山道嗰間加頓啊，就集中喺波斯富街、軒尼斯道一帶，就至少有超過6間嘅呢啲精品啊嘅烘焙店，呢啲個烘焙店，其中一間就係 Ivan 開嘅。標榜傳統歐洲麵包叫 Bread of Life， Ivan 本身咧佢係IT 人，因為工作需要咧就時時咧係去歐洲 英國、法國咧開拓眼界，係覺得嗰度嘅麵包好好食。譬如法國人嘅長條麵包咧，一出爐出邊咧嗰陣麵包皮咧係硬同埋脆嘅，裏邊咧係非常之鬆軟同埋熱嘅。嗱呢啲咧長條麵包咧，我知道喺巴黎浪遊啊，讀書嗰陣時候你買一條，然後咧放喺嗰個單車嗰個攬嗰度，擺兩本書嚇，攬條深紅色嘅圍巾，喺塞納河邊嗰度咧踩單車去。巴黎沙邦第四大學嗰度翻學咧，呢啲係世界上最型嘅生活，咁所以咧就將啲長條嘅麵包咪帶咗翻嚟咯，係嘛？咁佢仲有啊，唔止係做老闆，仲親自去學製作，向法國人、歐洲人嗰度咧係請教，將佢嘅興趣咧發展為商機，就請咗文華東方酒店前總廚咧係嚟助陣。在去年的年中籌備開鋪，係嘛？點知咧一開咧大禍啦！首先銅鑼灣咧好貴租，之但你唔去銅鑼灣咧，可以又點咧？雖然觀塘、荃灣等地咧就平，之但係嗰度咧係屬於基層市民同埋大陸新移民，啊佢哋係唔會食呢種咁嘅嚇歐式味道嘅麵包嘅，係嘛？呢一 Bread of Life 投資額咧高達500,000-600,000，唉，我一睇啊，即係越睇我越同呢位 Ivan 啊係心寒啊，5-600,000劈落去做呢啲咁嘅生意，喺而家呢個時候佢真係大膽啊！嗱，包括咧店內嘅燈飾裝修啦，麵包款。本色的研究希望咧港人咧系食到咧系好嘢啦吓。喺旧年年底开业嘅时候咧，曾经一炮而红咧，成为铜锣湾烘焙界嘅新星吓。旧年年底嘅生意一度都好好嘅，每个月有钱赚。但到今年初开始咧，大镬啦！呢三四个月咧就已经做唔到收支平衡。嗱，呢间 Bread of Life 咧就未执笠。但已經陷入內卷的掙扎狀態，最弊就是成間銅鑼灣啊！成個銅鑼灣地區有幾十間類似呢個卡士啊嘅飲食業啊、咖啡店啊，都喺度掙扎緊。嗱，呢個咧係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因為我覺得好奇怪，自從2020年美英國已經推出 BNO 已經吸走咗大量嘅香港中產階級嘅專業人士，幫襯呢啲 Bread of Life 有。法國和意大利風味的香港人一定是大約20-30歲，而且生活是西化，還去過歐洲，尤其是日本去過不知多少次。我們知道日本每一個城市，大阪、東京那些地鐵站就有大量這些歐式的麵包和咖啡店，因為日本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他在明治維新之後已經將西方尤其是歐洲很多東西，例如意大利的 tiramisu 的蛋糕和熱朱古力咖啡等等全部學到手，而且學得更好過歐洲人，青出於藍。所以呢種歐洲嘅麵包店、咖啡店咧，係受到第一歐洲最遠嘅影響啦，第二就係日本嘅影響。嗱，所以黐住日本同埋歐洲呢啲高等文明咧，你做人雖然係身為中國人嘅，你嘅品味啊係一定係提高嘅。你成個人啊個精神面貌同埋散發嗰種氣質咧都唔同嘅。嗱，而家幾十間呢一種啊階層嘅麵包店同埋。食肆咧係即將執笠咧，就證明咩咧？嚇，呢個唔係話海王粥店喎，唔係基層喎，係香港喺象徵意義嘅中產階級同埋品味啊，已經一去不復返，或者正在消失啦，係咪啊，鮑生？ 嗱，喺銅鑼灣咧，點解會出現幾十間麵包鋪咧？原因就係銅鑼灣嘅地鋪租金咧，就已經下跌咗50%，去到90%，嗱，好誇張啊！本来这些属于高消费品，可能是名牌店、钟表店、高级餐厅的铺位，全部都没人招租。所以在下跌了这么多的租金之下，这类这的控培店，即是面包店，就纷纷进驻。但是原来呢，即虽然悭了租金，但生意就没多到。所以呢，突然间呢，大家呢一窝蜂地开这些面包铺，就变成了我之前讲过了内卷的狀況咧，就由中國大陸咧就燒到嚟香港。咁面對而家香港咁嘅經濟咧，嗱，譬如話頭先你舉例嘅 Bread of Life 嘅麵包店咧，佢賣嘅牛角包咧係30-40蚊一個。咁而且咧， 如果以佢嘅租金咁嘅數目咧，一日咧要賣600多個牛角包咧，先至打個和。咁但係咧，大家心知肚明咧，呢啲牛角包咧點可以賣600個一日啦？呢種咁嘅麵包咧，其實就算你開頭啊係好多顧客。因为香港人嗰个 loyalty 咧，即系我哋叫做忠心度咧，系好低嘅。既然有50多间铺头嘅牛角包，咁我当然我系逐间试啦。即使我有钱啊，我都唔会啊，日日过嚟买牛角包啦。咁同埋呢种食欧式面包，特别系呢啲啊牛角包咧，唔系人人中意，亦都系喺健康嘅生活之下咧，好多人咧系唔敢食嘅。我本人就好中意食牛角包啦。但是呢，嚟咗英國一段日子之後呢，我而家呢都少咗喺超級市場買牛角包，就為咗健康嘅打算。嗱，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即係呢種內卷呢只不過係開始。嗱，喺面對咁嘅環境呢，得一條路走，就係減價。減價之後呢，無論你買二送一好，或者係你打個八折好呢，咁呢種情況呢只會令到呢短暫地咧，你嗰個營業額係上升，但係對於個利潤咧係冇幫助嘅。嗱，因為麵包咧係一種咧唔能夠保存嘅貨品啊。嗱，我以前有朋友開過依類嘅麵包鋪嘅，佢同我私底下講，即係做麵包鋪咧有啲困局。個困局喺邊度咧？第一，你唔能夠單一種類。如果顧客入到嚟嘅時候見到個台上邊淨係得牛角包一種，或者嗰啲長條發包得一種。咁其實佢就冇一種購買慾，你一定要擺滿個架，而擺滿個架咧，裏邊咧係要各式各樣嘅唔同嘅麵包或者蛋糕。嗱，咁樣個成本係好高，大家心知肚明咧，唔會每一種咧都係好好賣，最後一定係有好多嘅款式係攞嚟犧牲嘅，同埋唔擺得過夜，咁變咗咧嗰個成本咧，全部咧都會放曬入去。咁另外咧就係你為咗要招來咧。你要定期咧要出炉嘅嗰啲面包啊，无论你个厨房设计又好，或者你个架嘅设计又好咧，你要将啲面包嘅香气咧吹出去嗰条街或者个铺位嘅附近，令到经过嘅途人咧都会因为嗰个香味走过嚟，或者甚至因为嗰个香味咧而行入你间铺头里边买几个面包。嗱，呢啲咧系以前传统面包铺嘅生意方式，所以如果阿陶生你都记得你讲过，你以前都系住喺。铜锣湾，你记得嗰间昆山面包铺？我细个小学嘅时候咧，点解佢哋要将嗰啲面包一盘盘咁放喺个路口嘅架上边咧？我细个嗰时唔明，我以为佢唔够地方，但系其实佢系故意嘅，故意咧嗰啲菠萝包啊、鸡尾包嗰啲香味咧，喺成条啊嗰条叫景隆街啊喺度飘啊，咁结果咧你就令到啲人咧啊喺对面街或者喺洛克道咧都会行过嚟。嗱，呢啲咁嘅。出炉啊，同埋要生产咁多面包嘅方法咧，好伤本嘅。大前提咧，你一定要所谓货如轮转，你唔怕佢嗰个价钱低或者系高，最紧要系不断有人嚟买。咁你制造嗰、那个货嘅流量咧，你先至系有嗰个利润所在。咁但系而家问题咧，呢啲高级嘅面包铺咧，佢唔能够好似以往传统嘅呢啲我哋叫做小区嘅面包嗰种。店嘅經營方式，佢要走高檔路線啦，佢啊唔能夠咧，即係好似我所講嘅依啲咁嘅麵包鋪咁樣嘅經營方式啦，所以佢唯有就係做高檔，而高檔好多時候包括喺米蘭啊、歐洲譬如巴黎啊依啲麵包鋪，好多時候佢側邊都會擺幾張台，裏邊咧俾你飲埋咖啡，咁成個咧我哋用嗰個説法就叫做係有一個配套啦。咁呢種咁嘅環境咧，喺香港又好難做得到。咁純粹賣麵包，你又冇咗咖啡店嗰、那個氣氛之下咧，咁又少咗一啲咧，即係客路。咁就算你去到台灣啊，如果大家去過啲咖啡店或者烘焙店咧，佢都係咁嘅形式經營嘅。而且甚至部分咧喺露台咧，即係條街嘅出邊咧，係有個露台仔俾你飲咖啡。成個係一個生活嘅方式，而唔係真係為咗買個麵包嚟填飽個肚咯，陶生。 是因为这个呢种叫烘焙店是一定是跟着中产和小资产阶级，即是说大学毕业，比如说在那些出版社、传媒、 電影公司啊，一定係同呢啲啊傳媒啊同埋文化工作嗰產業嗰度咧係有關嘅。你初初入到去孭住個背囊啊，即係入到呢個行業啊，中意睇譬如法國電影，即係好似啊曾俊華先生個介紹啦，係嘛？個睇法國電影同埋飲咖啡，同埋咧中意追每年五月嘅法國電影節啊，跟住咧儲夠錢啊，暑假咧就走去巴黎，同埋咧啊坐埋火車咧去埋米蘭，翻翻嚟仲要有幾張報紙喎，一張就係《蘋果日報》佢嗰陣時嘅果子啊嗰個副刊，一張咧就係《明報》啊佢個副刊，另外仲有《明週》啊嗱，呢一定要有咧係報紙嘅副刊。啊，同埋仲有書店啊，嗰啲書店會舉辦文化嘅沙龍，文化沙龍，譬如話討論啲乜嘢咧？啊，法國女作家西蒙布庫娃啊，嗰、那個法國式嘅女性主義，同埋荷里活電影《希治閣》啊，懸疑片系列裏邊啊，金頭髮嘅女主角裏邊啊，嗰個啊觀眾市場嘅性心理等等，係要傾埋啲言不及義嘅地方啊，就然後咧。就大家有一個照應啊，咁大家著對涼鞋啊，係嘛？然後大家聚會啊，最近你去咗邊啊？最近我去咗不丹咯，去靈修咯，係嘛？啊乜唔去歐洲啊？而家去歐洲都歐歐地㗎啦。而家美國嗰啲年輕人啊，即係 New Age 嗰啲咧，都中意去東方尋求神秘主義啊，係咩？點樣去啊？我有 quota 噶，要去呢個北印度啊嗰度咧，最好咧就住住幾日，然後啊咧喺嗰度咧轉飛機上去，一係就去尼泊爾啊等等，一定有呢個氛圍啊！呢、這個氛圍咧就要靠嗰幾張啊民主派、自由派嘅報紙嘅副刊啊，係同你培養嘅。啊，香港有一個叫親中大亨于品海啊，佢而家開咗一間咧叫香港零一，佢一度啊係有中國統戰啊嘅任務咧，都想模仿呢個氛圍。佢一香港零一開業嘅時候咧，劈咗好多錢落去，講唔止係一間傳媒，仲做埋咖啡店。在皇后大道中是有地铺，下面是卖咖啡，楼上是有那些开那些文化沙龙那些这样的地方，现在执埋了。为什么执埋？因为帮衬这些面包店和咖啡店的人一定要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真正是觉得明天会更好，还有这种面包店是培养一种叫幸福感。对于中国小农社会里面那些帮衬海王粥店啊，还有大家乐大快活那些平价快餐啊，还有两送饭啊，这些低级的口腔期啊，但凭咧系填饱个肚，第二日咧翻翻去富士康血汗工厂嗰度继续开工。对于嗰个 class 嘅中国人咧，佢哋系可望不可即，甚至系一世人都唔使指望嘅。呢个咧就系涉及中国人个口腔期啊，食嗰个文化吓，嗰个咧分开里边个阶级。而呢一種階級偏偏係毛澤東為代表嘅共黨咧，係最為仇恨嘅。啊，譬如話啊，你最舉例啊，最近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不甘寂寞，無端端咧就寫一篇文，就喺度咧抨擊中國香港特區咁多地產商用嘅樓盤啊，新嘅樓盤點解用曬英文名？係嘛？乜嘢叫做 Seven 啊？啊，乜嘢叫做咧 Malibu？点解何文田有一个楼盘叫做128 Waterloo 同埋 One Home and Ten？ 吓，点解喺启德嗰度有个新楼盘叫 Oasis 启德？佢话呢啲洋名系嘛，一听就知道咧系有一种点解贵格啊嘛。咁但系梁振英唔中意啊嘛。吓，佢话咧啊，点解啊你个香港已经系中国人嘅地方，啲地产商带头崇洋啊嘛，系嘛？唔止系崇洋啊，崇日都有啊，日文名都有，好似将军澳个咩赤啊，咩马字边嗰个赤，嗰个翼赤字咪日本名咯，系啊，呢个翼站嗰个翼啊，以前中国古代啊，嗰啲 系啊， 交通站啊，嗰度翼过嚟噶嘛，系嘛？点解？因为用英文名做楼盘型啊，因为高级啊。如果唔用英文名啊，做新楼楼盘啊，请问点样营造嗰种幸福同埋高贵嘅感觉咧？点样可以怼得上去30,000蚊、50,000蚊一尺咧？呢啲就系 follow the money， 唔好同个钱去拗啊嘛！吓，嗰班外国嘅蠢猪听唔听得明咁嘅市场学嘅常识咧？吓嗱，仲有梁振英净系炮轰嗰啲楼盘嘅名，但系佢唔知咧。在香港啊，仲有好多间啊，直情呢一类高级嘅欧洲嘅面包店咖啡，唔止系英文啊，法文啊， 直情你讀都唔識讀噶。嗱，你啊，譬如一間叫 Le Pain Quotidien 嚇，叫每日麵包啊，係呢間咧就係嘅法文啊，係全球連鎖噶。香港咧好似我唔知啊，我出咗去放假咁耐，執曬未啊？係應該好難經營噶。嗱，有一間喺呢個修頓啦，修頓對面啦，嚇，另外仲有一啲喺都係喺尖沙咀嘅呢啲叫 Le Pain Quotidien， 係咧法國啊。是全球连锁经营，就是跟美式的 Starbucks 是冚过的，是吧？啊，除了呢 Le Pain Quotidien 呢，这些你是懂不懂读啊？读都不懂读啦，你叫梁振英读啊，你叫林郑读啊，我说包你不懂，不懂读呢就啱啦，因为不懂读这个叫法文。还有一间在英国都有的，伦敦叫做 Pret-a-Manger。如果唔识读咧，你可以请教下啱啱放监出嚟嗰个毛姨姨啊嘛。毛姨姨读法文，佢个法文程度都好高噶嘛。点解毛姨姨识法文啊？因为佢系毛姨姨毛孟静啊嘛。佢系香港 liberal 同埋 middle class 嘅代表啊嘛。佢个老公系英国人啊嘛，系咪啊？啱啱啊，佢平时教英文啊，所以毛孟静女士咧，佢唔止系一个公民党嘅议员咁简单，佢本身系代表一种 lifestyle 是一种生活的时尚。当毛姨姨这种人在香港无事无干，在公民党入了议会里面问特首为什么那张预算案有些有路的时候，香港还有很多西方时尚的杂志，譬如说 Marie Claire， 这个用法文读应该是 Marie Claire， 还有 Vogue， 他们发行中文版，记不记得这些时装杂志啊！嗰陣時湧入嚟香港，阿董嘅時代同埋曾蔭權時代都有，因為呢啲歐洲嘅品牌咧，仲好天真咁相信香港所謂一國兩制咧，會繼續維持。另外，以香港為起站，係進軍上海、成都嚇呢啲嘅少數幾個，或者杭州啊，係出現大陸年輕人啊嗰個時尚品味嘅一代。但是这一代呢，这种 lifestyle 呢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某大人物所代表的梁家河啊，延安精神啊，是争到不得了。为什么他争啊？因为你那阵西方的味跟他那阵农村那阵啊，是吧，上山下乡那阵养猪啊，是吧，同埋那阵的马桶啊，是吧，同埋种菜那阵泥土味呢是相冲的。所以梁振英反对啊，香港的樓盤用英文名字，其實他應該反賣香港那間叫 Pret-a-Manger 和 Le Pain Quotidien。 為什麼你要改法文名來到侮辱中華民族？為什麼你特意改英文名、法文名，是令到大陸的新移民、北角的福建幫，是吧，住在九龍城那班是無法讀正確讀音，於是他們天生有一種民族自卑感，覺得自己沒有錢和沒有資格消費，是軟對抗嚟噶。你問我是不是這個軟對抗咧？係，因為符合了劉兆佳裏邊嗰十六種軟對抗罪行啊，裏邊嗰只叫隱喻，知唔知啊？隱喻英文叫 metaphor。嗱，呢只 Le Pain Quotidien 同埋呢只叫 Bread of Life， 無論是英文同埋法文又好，佢個招牌嗰個英文法文就已經是對西方幸福生活。里面包括自由民主，法国就是最自由民主的生活的向往，是吧？所以不单止是要对那些楼盘的英文名，梁副主席，你不如发动那些工联会小花走去这两间 Pret-a-Manger 和 Le Pain Quotidien 门口，是吧，扔番茄啊，是吧，讲粗口啊，坐低喺度拉横额抗议啊，知唔知？李家超的脚软啊，知唔知啊？因为他是警察出身咧，佢听上边，你政协副主席一开口发动一个叫反香港英文法文名嘅群众运动，就配合何君尧系将香港嘅维多利亚港、皇后大道中一齐改名，啊，进入啊，恭喜你啊，文化大革命嘅时代。咁本人咧就喺海外就平息以待啦，系咪啊，鲍生？ 其实梁振英嘈咩啊？其实唔止系香港啦、崇洋啦，就算去到日本啊，你见亲呢啲欧式嘅面包店啊，全部都系用英文或者法文啦，系嘛？譬如东京有一间我都去过，叫做 El Rubicon 啊，另外一间就喺北海道札幌都好出名嘅，当地叫 Penguin 嘅 Bakery。 都是用英文或者法文去做店名。咁而且两间都是我所讲的，佢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咧，俾你坐低，而跟住咧佢啲面包咧系一路一路咁样出炉摆上去，仲要咧由一啲年轻貌美嘅即系面包店嘅店员咧，就逐个面包吓好仔细咁样放喺个盘上边吓，俾你挑选。咁侧边咧当然亦都有咖啡啊，其他嘅奶茶嘅俾你去买啦。整个过程呢，我的经验就是我坐在那里本来吃一个，结果吃了三个，喝了两杯咖啡，因为实在呢被他那些面包香和那些不同的款式吸引欲罢不能。这种呢就是他们那种经营的 marketing、不是说真的呢你期望的人呢入到来买面包，那面包呢还要一个个胶袋呢封住，封住之后呢而是你期望他快快脆脆买完面包就好行夹不送。这种这样的经营方式就是香港典型的叫做有效率，还有因为卫生问题，因为疫情之后面包店都要面对这些这卫生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这样的是我认为是一种非人性化，或者是叫做将这个整个买面包的过程的乐趣全部消失了。所以而家你就算喺五啊几间面包铺喺铜锣湾，佢哋内卷又好，但系佢哋个经营方式咧，始终系有其型啊！你攞咗五六百万去装修，系望落去好欧式，望落去咧个装修好靓，但系个经营嘅方法，你究竟有冇去譬如参考翻头先你讲嘅欧洲啊、日本啊、台湾呢种咁嘅面包店嗰种文化嘅叫做深层嘅。味道呢是没有的。而且你所讲是啱，以前我地呢做电影又好电视剧又好，就是会去依类咁嘅 cafe 里面呢去坐低又飲咖啡，跟住食下小吃啊或者下午茶。咁消磨几个钟，隨时我地叫做扫场，唔止去一间嘅，可能一个下午呢去两三间呢啲咁嘅唔同嘅地方。好听嘅叫搵灵感啦，唔好听叫借啲耳啦，因为可以出公数啦。嗱，呢啲咧就係即係小資產階級或者叫做有一個叫做娛樂文化嘅產業喺背後支持緊依類咁嘅烘焙店或者咖啡室嘅。咁但係而家大家都知啦，呢啲電影院啊，或者係甚至係話劇啊，都係 影藝戲院啊，係嘛？百老匯電影中心啊， 冇曬呢啲人，冇曬呢啲觀眾。 英文书店你又执晒啊，兰桂坊啊变火锅地区啊，咁你咪玩完咯，系咪啊？ 你揾自由行嚟去买呢啲三四十蚊个牛角包，你唔使旨意啦，佢哋个团都系十八蚊咋，系嘛？咁所以你面包店咧系下一个叫重灾区啊，铜锣湾呢五啊几间咧岌岌可危。反而你喺翻嗰啲街头巷尾嗰啲旧式面包铺咧，可能仲有得生存落去。嗱，呢种小资产阶级中产嘅消费模式咧，过咗去噶啦，冇噶啦。 系啊，你头先讲只牛角包咧，连英文都冇噶，系一定叫 croissant 啊，唔系 croissant 啊。 系 啊，所以一系你就叫 croissant， 一开口咧，嗰、那个音讲唔正咧，系俾人鄙视噶。喺呢个亚洲地区系嘛，食牛角包系讲咩咧？是要有三個有兩個特色啊！第一，佢面嗰陣皮咧係多牛油啊！點解你話對健康唔好咧？可能因為高卡路里啊！佢個牛油咧係有多層啊，然後裏邊咧嗰層麵包肉咧係可以係好 crispy， 同埋咧成個牛角包個外觀一定要金黃色。首先，牛角包唔系俾你揸住手擘大口一啖咬嘅，系要好优雅咁咧，系要一忽一忽搣出嚟，然后放喺个口度嘅。咁你要做到呢个法国食牛角包嘅方式咧，你只对手一定要好干净啊！对唔住，你唔可以系无产阶级同埋劳动人民啊！系咪？咁再加埋你要配埋一身嘅衣着啊！嗰啲衫咧，虽然唔需要系女士咧，唔需要系 Chanel， 但系你坐低去法国巴黎一间咁嘅铺头咧，嗱，而家好难讲啊！而家全部系非洲，哇！嗰啲咁嘅阿拉伯嘅移民，所以巴黎我唔去啊！呢个讲翻法国南部啦，嗰啲白人地区啦，尼斯啊、摩纳哥啊嗰啲地方就似翻个样啦，系嘛？佢嘅 appearance。呢、这個牛角包啊，佢一定要咧係金黃色，同埋佢嗰個咧 這個呢味道、啊、就是呢一定有一種很濃的牛油味，同埋隻手擺落、啊、去放落去有個 feel 啊，有個 touch 啊。這個呢講牛角包呢係要講一個叫 texture， 佢形成一個好特別嘅 texture。呢個 texture 中文冇得翻譯，就係、是、前面嗰個面嗰陣 crust 同埋裏面嗰個 interior 係好 soft 啊。咁你話啦，喂，你冇翻曾俊華呢啲咁嘅咁高尚啊嘅生活嘅品味，你邊度識欣賞啫？啊，所以呢位 Ivan 想話每日買600個牛角包，針對小紅書嗰班窮油鬼就梗係不負理想啦。但係識得欣賞牛角包，本來香港嘅中產人口或者有心去欣賞嘅呢個階層咧，就已經被親中分子咧喺4年前定性為魚血，話好行家唔送啊嘛，係嘛？咁好行家唔送嗰啲咪走咯，走咗之後啊入翻嚟嗰啲啊，係嘛？咪喺个地铁嗰度踎啊，同埋咧喺弥敦道嗰度啊，系啊，煲糖水啊，系咪啊？同埋断手断脚嗰啲咯，嗰啲你点样啊？系生命面包咧，系嘛？点样 pray that monsieur 咧，系咪啊？哦，咁啊，咪成个香港咧，随同其他嗰啲小型戏院啊，啊西营盘咪仲有一间嘅，系嘛？做歐陸電影啊，同埋嗰啲第三世界係攞獎嗰啲戲啊，一路萎縮。啊！嗰啲書店咧，你嗰啲咁嘅食環處咧，一旦發現佢裏邊有啲書咧，係嗰啲咁嘅半文盲嗰啲審查人員都唔識嘅，覺得係黑布嘅咧，又走去冚埋。啊！於是你咪成個香港呢啲叫品味內卷啊，就變咗咧，慢慢城里貴園求人得人，變為一個唔止係中國沿海嘅普通城市，你仲衰過中國沿海，你會衰過上海。你会拍住内陆河南郑州啊、洛阳啊、啊甘肃啊嗰啲银川啊、啊嗰啲咁嘅城市咧、啊，你 有得做有得做， 迈进，恭喜你，系嘛？ 唔好开呢啲 bakery 卖 croissant， 唔好开啦、 啊，就做咩酸辣粉、螺蛳粉， 系 嘛？咩羊肉串啊、酸菜鱼，咁你全部变晒呢啲咧？我相信咧都可以生存空间嘅，但 系 价钱最紧要平，你做翻嗰啲客。 你咪有套戏，而家重新打造香港中国品牌嘅，叫《水饺皇后》啊嘛。你咪做翻啊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嗰啲饺子咯，系嘛？咁你咪求人得人咯，将成个香港正式吸纳入 刀削面，系嘛？又可以做 嘅。刀削面嘅招牌仲要写啊简体字个面啊，用把刀削落嗰块面度个面啊。嗱、刀削面三个字咧怼出嚟，你就吸引到香港大陆嘅小红书啦。他们不会打卡的，因为这些店铺在大陆全部都是，但是饿起上来因为贪它便宜，知不知道？你将来香港就越来越多刀削面，就不会有这些英文名字、Le Pain Quotidien 或者 Pain de Manger、你香港成个在国际国什么制、这些香港特区的官员说，哎呀，国际贸易中心，你有什么资格国际、国际不只是钱、国际呢是前面人家伦敦纽约，伦敦人家在说 SOHO、不是 SOHO 都说 Oxford Street 那头、Mayfair、High Park、你去到伦敦你看看人家有多少米芝莲、是欧绿色、叫做高等品味的食嘅飲食業，跟住講緊 Gordon Ramsay 啊，知唔知啊？嚇紐約而家講緊格林威治村啊，嗰度有個 SOHO 啊，講緊 Manhattan 啊，就算係美國喺加州有一間古巴移民啊開嘅，人哋真正係高等啊嘅呢啲咧，帶有地中海意味啊嘅茶餐廳叫 Portals。各位如果有手機咧，你睇睇呢段片。可以是窮人最多的洛杉磯。這間 Portal 呢，它門面非常之大，因為為什麼？因為那裡有地方很大，租便宜，還有人家除了做麵包，你看那種糕點，蛋糕、點心，是意大利式的那些，